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袁走到门前，弯腰将圆形石头塞进凹槽，一阵沉闷的石头滚动声响之后，老袁用手去推门，他龇牙咧嘴，一边手臂使不上劲儿，不得不换成肩膀去顶，还是感觉费力。 那谁，袁少爷，过来帮把手。 林叔是指望不上了，这大少爷就知道瘫坐在地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不错。老袁直接喊的岳定堂。 好。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使力。轴承在左边，我们推右边。 俗话说得好，两人同心，其利断金。朱军加油啊。 你给我闭嘴。 老袁狠狠剜他一眼，这人怎么这么欠，从以前到现在就没变过。偏是生得好看，遇见的大多数是怜香惜玉的肤浅之人，处处都能得到优待，连食堂打饭都比别人多半少。 来，一二三，蹲。 门终于缓缓被推动，缝隙由小而大，石室内几口箱子堆在角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左边两箱子里都是干粮，还有水和酒，水放的久了得拿到上面去煮开，干粮也都封在坛子里的，应该还能吃。 箱子都没上锁，老袁将他们从棺材里带出来的几个小布包拿到箱子边上，小心翼翼放进去。林叔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旁边，他提着马灯往里头照。 你小心些，里头有字画的，别碰着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见过的字画比你吃的盐还多，也没碰坏什么呀。 林叔懒得听他啰嗦，放下灯，从里头拿出一幅卷轴。 来来，老袁，帮我打开，咱看看老爷子到底留下了什么宝贝。 岳定堂对关老爷子布下这么一个局，将岳家也算进去，费尽心思保护的这两箱东西也很好奇，只不过没有像林叔那样露骨。卷轴慢慢被打开，这里的光线堪称昏暗无比，但仍旧能看出个大概的轮廓。草木葳蕤，远山近楼，灵狐远眺，微桃浓绿，高台如仙。周围没有一个可供鉴赏的明亮环境，可这更像梦中幻境在眼前呈现，带着烟雾迷醉的浓愁，也带着岁月凝固的美貌。 这是 圆明园四十景。 不对吧，我记得这幅画在圆明园被烧那会儿就已经被抢走了，如今在法兰西呢。 这不是真品，算是临摹品，但来历同样不凡呐。圆明园被烧毁之后，咸丰皇帝辗转难眠，既想弥补点什么，又想给后世留下点东西，就效法先祖，也让当世名家画出一幅颐和园八景。可颐和园毕竟不如圆明园，后者可是盛世举国之力建造经营起来的。咸丰皇帝思来想去，总觉得用颐和园作画少了那么点意思，于是就召集几位宫廷画家并善于书画的大臣，照着宫里留存下来的四十景草稿临摹出这样一幅画作。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袁累得够呛，打开一坛子酒仰头灌了好几口。 这些都是关老爷子跟我说的，他说这幅仿品虽然技艺和名气上远远不如真正的四十景图，但起码也能流传后世，让后人一窥当年盛世园林。看见这幅仿品，也能想起真品还在洋鬼子手里。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比什么金银财宝珍贵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我读书少，画没法攀全，大概意思你们懂了就行了。 岳定堂小心将画重新卷上记号，又去看箱子里的其他东西。有修四库全书时被勒令销毁又幸存下来的明代书籍孤本，有唐代至今已经褪色了的彩绘骆驼，有红翡雕成的一对柿子，还有用黄色棉布包裹的两座佛塔，其精致华美，上面镶嵌的宝石之多，起码是岳定堂得到的那座佛塔的两倍以上。里面用的镶嵌、蕾丝、掐丝、微雕等各种技艺，精湛程度也不是之前那种佛塔能比的。之前林叔看见那座佛塔，觉得自己眼睛都已经要被闪瞎了，现在再看这两座小一点的佛塔，反倒觉得之前的庸俗不堪，眼前这两座才是真正将艺术与财富合二为一的瑰宝。他不由轻轻倒抽一口凉气，耳边传来细微动静，林叔扭头看去，老袁不知何时退开几步，正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俩，似乎正在防备他们随时见财起意，反目成仇。 嘿，老袁，咱俩都是死人壕沟里搀扶出来的兄弟，只差没从一个娘胎里投生了，你至于这样吗？整得我跟个小人似的。就算我想劫财，现在我们两个你就一个，你打不过老子呀，赶紧给我滚蛋。 多少父子兄弟因为钱财翻脸啊，关键那几兄弟你也看见了，我不能不防。咱俩那么多年没见，我这不是怕你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腐蚀了吗？ 那你早在刚才下来的时候就被我给暗算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被官家的猪给亲了，老子都没变过。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宝贝还真稀罕，看看有没有运输途中震掉下来的珍珠宝石什么的，他们自愿分离的咱捡了回去，也算是给他们找个好归宿吧。 老袁心惊胆战，看着林叔一件件拿起又挨个放下，真怕他兴致一来拿到手摇一摇，把那些宝贝上的宝石晃下来一两颗。这里有不少好东西，一看就是宫里头流出来的，官家祖上再风光，这些年也都败得差不多了。民间收藏如大海捞针，老爷子一介布衣，也很难分批筛选搜罗出这些千里挑一的宝贝。 老爷子哪来这么多宝贝？ 这我倒是知道，十几年前紫禁城出了一场大火，据说起因是前清那位退了位还住在宫里头的皇帝疑心太监侍卫们偷盗宫中财物，想要清点东西。哼，结果他话才刚放出去没两天，建福宫就起火了。 这场大火我也听说了，烧了整整一夜，连洋人的消防队都来帮忙才把火势扑灭，但据说很多珍宝就这么被烧没了。 那都是对外的说辞，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分明就是下面那些阉人胆大包天，见主子要清算，直接一把火烧光了了事，皇帝也只能傻眼啊。要我说，皇帝当到这份上也是憋屈到没法说了，江山没了，人被软禁在紫禁城，就连里头的一亩三分地儿也不是他说了算，我要是他早就躺平，两眼一合双腿一蹬拉倒。 行了，少废话，赶紧说紧要的。 还有什么紧要的？无非就是收藏宝贝最多的那几处宫殿楼阁都给烧个精光，那些账本更是不用想要找到了。后来陆陆续续的，民间古玩店当铺里就出现不少据说是宫里流出去的珍宝，从字画到器皿一应俱全。这两箱子东西是关老爷子在十年间陆续搜罗的，有些是从京城逃亡的一老一少手里买的，有些是从当地古玩店买来的，还有些是落魄远亲想卖个传家宝换点钱。你也知道官家是什么来头，多的是这样的亲戚和门路。 这么多珍宝就是不留给子女，放着以后等哪个子孙出息了，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国破家亡哪来的财富，就算是坐拥金山银山也得守得住才行。 与其流落到关前之那几个不成器的手里，被他们辗转变卖或者送给日本人，还不如运回北京。老爷子听说故宫那边为了避开可能到来的战火，已经开始把所有东西都分批运送南方，就让我带着他们一起过去找大部队。他说这两口箱子的东西要是能跟大部队会合，以后等国泰民安再拿出来，那才算是真正给后代子孙积德留下福印。 要说岳定堂对关老爷子没有半点埋怨不满，那是不可能的。这老头千里迢迢把他从上海喊过来，为的就是利用岳家来让这个局变得更完美。得到佛塔的岳定堂成了头号靶子，当所有人都将羡慕嫉妒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时，老袁正拉着两箱真正的宝贝在暗度陈仓。老头不仅坑未曾谋面的表侄孙，还坑自己的亲生儿子，任凭几个儿子互相滋生矛盾，彼此看不顺眼，甚至引狼入室，来了俄国人又来日本人。但岳定堂又拿这老头没办法，因为他已经死了，死人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就算岳定堂现在在他坟前破口大骂，人家也不会死而复生。而且说到底，老爷子竟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的几个儿子未必理解他，就算知道真相，说不定还要怪老爷子便宜了外人。最理解他的人，反倒是愿意冒险运送珍宝的老袁。 先把箱子抬上去再说，再带下去，我怕那女人没把我打废，我得先冻死在这里。 老袁没好气将箱子合上，不再让林叔流连欣赏。两口箱子有些分量，三个人又都是残兵败将，合力抬了好半天，才终于把箱子抬到上面去。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